尹锡悦，对，我这两天我也没注意看新闻，我看看啊，尹锡悦，哎，走出拘留所，取消。哎呀，去年就是也今年初吧，今年初尹锡悦就抓尹锡悦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就说这里头多多少少有点剧本的意思。演戏给美国看，哎呀，博大附中，你看他弄了点啥呀？你这一下就干到榜一来了。当时抓尹锡悦的时候吧，咱就说有一点闹的成分啊，在拖美国啊。你，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就是韩国在没有总统的情况下，美国是如何强迫韩国跟他军演的？这点很神奇。这个我一直就理解不了。尹锡悦是被抓起来了。韩国名义上没有总统，然后美国航母到韩国，拉着韩国走来，老弟军演去，还把自己人给炸了，这就很奇怪。你说美国这总统有或者没有，好像我觉得可能是韩国害怕了，尹锡悦先被放出来，还是韩国的军机先炸自己平民？你们谁知道这个先后顺序？哎呀，二更老哥来了，看到了二更老哥啊，谢谢谢谢。这谁呀？哎呀，锦州上官，您心中的文官楷模和武将的楷模是谁？文官的楷模，武将的楷模。啊，好像是先炸的平民，哼，我也觉得应该是先炸平民。海瑞和岳飞，你如果说在中间这个段位啊，岳飞和海瑞肯定是最好的，就是个人道德层面、个人能力方面没得说。但是他们两个的问题是，海瑞的官职太低，岳飞来讲的话还相对要高一点，但是他俩始终掌握不了局面。如果你是皇帝，说实话，说实话。真正有用的是什么样的人？严嵩，就是你能够控制朝堂，你能够控制朝堂。戚继光也能打，但戚继光官职也很低，他不如胡宗宪，胡宗宪也不如岳飞啊。岳飞的话，毕竟他是，宋朝几个节度使之一嘛。我还是喜欢严嵩这种的，因为能量大还听话。刚才是马儒是吧？看到了马儒，谢谢谢谢。哎，马儒啊，对，上北京没看着他。严嵩和101，到这种级别的，卫青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个值得那个就是讲个，就像卫青这种的，位列大那个卫青是大将军嘛？汉朝的话，军事的最高长官啊，大司马。 大将军，没有司马，那时候没有大司马了，丞相、御史大夫加上大将军，掌握天下兵马。然后即便我不出去打仗了，但是我的权力不丢，然后在京城一坐，坐镇天下，就我就帮汉武帝刘彻维持着朝堂上的秩序就够了，我都不打仗。这种的话作用其实要比岳飞要大一点，岳飞出去他是能打，家里丢了就很可惜。岳飞这种的你要多个几个行，一个解决不了问题。哎，我瞅瞅这小肠子，王安石怎么样？王安石也可以呀。王安石是他最后善终了，他挨骂归挨骂，但至少他善终了，死了一个儿子。但是王安石变法，按理讲的话，他变法变的可能还不如蔡京那么彻底。但是因为宋徽宗和蔡京这个组合变法太彻底了，最后这两个人都被搞掉了，臭了嘛。这个东西，那你怎么说？这你让我想起了，我现在看明，我不是在看明武宗吗？刚才有人打字还问我什么时候更新，现在已经看出眉目来了。我大概已经从正德三年开始看，正德四年到正德五年，刘瑾死。现在我的印象是安化王叛乱，安化王朱真藩在宁夏叛乱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啊，因为叛乱之后18天被剿灭，刘瑾啥事没有，刘瑾和武宗的手下没有任何的那个人事变动，但是张勇和杨一清在从宁夏回京的那天晚上出事了，京城里面乱了一下，然后当天晚上刘瑾被下狱，所有跟武宗跟刘瑾相关的人员全部被革职，然后曾经被武宗打击甚至流放抄家的那个前朝的包括本朝加上前朝的一些退休的官员全部恢复名誉。人这就证明啥呀，杨一清和张勇回来那天晚上皇宫里好像出事了，但是我现在找不到任何记载。萤火之光啊，好，谢谢萤火之光。哎呀，我明实录，我现在看的是明实录嘛，一个字一个字瞅啊，没有任何记载。国阙也没有，醉微录那字儿太少了，更没有。你们人多看的杂，你们从哪儿看到有没有相关的记载？就是八月，大概是正德五年八月十五前后这个日子，中秋节前后那个时候。皇宫京城皇宫有没有什么变故？因为你记住，突然间朝堂上上百人的那个，就是整个朝堂的上层全换了，镇抚司、文官系统、六部尚书全换。然后镇抚司、东厂、内行厂换人，武将也换，从京城到地方全换，那你这就不正常了，这就类似于改朝换代了，必有大事发生，但是找不着。这谁不要瞎打字啊，不要瞎打字。内部起居录有吗？ 那么你们谁如果有那精力可以看看，我找不，因为我现在只是看明实录，最多也就再搂一眼国券，你别的地方再找我也找不着了，也没那精力。我看看旧港宣慰是什么，这问到岳飞去了。岳飞被稿，韩世忠为什么不有所行动？韩世忠早就已经退休了。啊，不，韩世忠为什么没有？啊，韩世忠，韩世忠当时在干什么？我想想，韩世忠当时好像也靠边站了，被拿下了吧？主力是张俊，然后主力是张俊，张俊从前线直接回京城了，然后京城当时也是京城带着40000京军的，那是谁来的？也是跟张俊很熟的，西北出来的。他把那个高宗的部队调走了。韩世忠跟岳飞一起几乎同时被削权了，被解除兵权了。他俩同时被召回京城，解除兵权。不是刘光世，不是刘光世。杨一中，对，杨一中。宋朝我不太，宋朝我讲完了之后我都快不记得了。杨一中是西北人，西北军嫡系，他一直在杭州，负责高宗的身边的禁军，然后他以打仗的名义把京城的部队给带走了。带走了，然后岳飞在前线，韩世忠在前线，你说那刘琦大家都在前线，然后张俊一个人带着自己的主力边军进京，然后天下大变。哎，我等一会儿，我这瓶是平底的，我再起一个吧。那是刚才晚上喝的。你看看啊，这个酒，这个小包装，这包装很花哨。然后一起的时候那小动静，声音大不大？没事，它这个是一体的，声音听着挺吓人。感觉都能把我们家那个吊灯都能给打下来。有香槟那个，他这个瓶塞的比香槟的劲儿我看还大。前后节日快乐啊，节日快乐，对吧？你们有没有在家过节的？不能都是光棍子吧？苏轼怎么样？苏轼、苏辙，爷三个，再加上司马光，都属于宋朝的保守派，就属于站在官僚士大夫那一波的，都不是啥好人。都是光棍啊！哎。妇女节还过啥？你别这么说，我以前都觉着妇女节有什么可过的，但是后来看新闻才发现，3月8号不是妇女节，是国际劳动妇女节。你得加上劳动妇女，不是纯妇女，不劳动的不能算。所以说国家每年还提一嘴。如果像纯纯的就是妇女过节，那就有点像欧美了，那这都是小仙女，小仙女不过这节。怎么是劳动妇女节？单纯的要给妇女过节的话，那不成仙女节了吗？那不行，那就乱套了。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仙女吧，到啥时候她不承认自己是妇女啊？都40多岁了还是小仙女。实际上，你要是按照咱古代讲的话，什么叫妇女？你20就算妇女了，你结了婚了17、18就已经算妇女了，30就算徐娘半老，指的是多少岁？30岁，30岁就徐娘半老了。你现在40岁了，都绝经了，还小仙女呢？看看巴拿马运河怎么回事？巴拿马运河。你说的肯定是李嘉诚把自己名下的港口卖给了贝莱德，对吧？我当时觉得李嘉诚卖掉他巴拿马的港口这个东西很正常，但我一直以为我们能接一部分，对吧？李嘉诚现在已经啥也不是了，他背后代表的实际上他不代表香港，他应该代表英国，结果你得承认啊，你得承认。巴拿马毕竟是传统意义上美国的后花园，对吧？整个南北美洲要害之地，美国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应该是美国一声令下，李嘉诚就把股权给交了，卖给贝莱德了。但是下一步呢？下一步他的动作好像美国想对我们征税，这点挺讨厌。刚才是谁？笑红尘。是萧红尘吗？是，好嘞，看到了萧红尘，谢谢。哎呀，他是有这个说法，想对就是中国以后走巴拿马运河的船只，每条船额外征税。怎么说呢？美国现在有点耍流氓，包括不光是巴拿马啊。马六甲也有一个消息，就是美国跟欧洲那几个国家串通了一下，他说现在就是咱们现在有点挡不住了嘛。美国的意思的话，巴拿马和马六甲未来对于中国的船舶，你要从这儿走，马六甲那边是巴拿马那边是收钱，马六甲的话你收钱有点不太合适，但是你要从我这走，我盘查你，我查你，你只要船从我这过，我就查你。他的理由是啥呀？理由是伊朗呢被美国制裁了好多年，但是制裁的效果并不好啊。伊朗每年的，就是外贸收入还比较稳定，一年几百亿来的，大概400-500亿还比较稳定。这美国就纳闷儿，我都给他制裁成这样了，伊朗那油都卖谁了？那背后的话，可能就是伊朗都通过我们中间倒个手，他卖的油。美国想这么搞一下，但是他如果这么干的话，战争会升级的吧？战争会升级吧？你如果说巴拿马运河乱收费，那我们肯定会对等报复，对吧？马六甲的话，你要是差不多偶尔查一查，查几个，我还能忍。你要影响我马六甲的那个航运，那咱就来吧，那咱就来吧。我甚至怀疑，就是咱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咱们的军舰不跑到那个澳大利亚去了吗？因为马六甲那边如果不走马六甲的话，印度尼西亚还有几个海峡也可以绕行。咱们似乎就是找个借口，把这海军实力向南推。就是整个把马六甲周边那片海域咱都覆盖了，顺便告诉澳大利亚，不要跟老美混了，不要跟老美混了，要真打起来的话，没你好果子吃。澳大利亚跟咱关系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吧。以前，也是同时间的新闻啊，我们曾经跟澳大利亚谈啥呀？谈那个澳大利亚，北部有一个达尔文港。这港口也挺长时间都没听到了，就是二战的时候挺有名的，因为日本曾经 进攻过达尔文港，澳大利亚北边的一个港口。我们曾经和澳大利亚谈过，就是我们以后要未来要是就是利用达尔文港，就是相当于啥，就是入股啊，这个港口要我来运作。但是美国呢就把这一个事儿给搅和了，这个很正常，这个很正常啊。那个中国四处去买港口对美国是很大的威胁，然后我们军舰去澳大利亚绕过这一圈呢，澳大利亚就是哎，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做给美国看，反正澳大利亚姿态就放低了。那达尔文港咱现在哎，重新恢复谈判了啊，就是下一步有可能就是我们还会继续，达尔文港我们以未来还是要承包的，你看还是要承包的，但是这事儿怎么说呢？你说是澳大利亚怂了，还是说我们和澳大利亚演个双簧给美国看呢？这都不一定。理论上讲，你如果按照人种分的话，澳大利亚还是希望跟你美国老大哥，对吧？对吧？毕竟同文同种混。但有一个问题，你美国现在你衰弱了，然后我跟你混的话，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但是我现在跟中国走，我有钱。澳大利亚很现实的嘛，澳大利亚很现实的。澳大利亚制裁中国的话，每次政策出去之后，国内都会有抗议的，因为整个澳大利亚西部，它的铁矿、它的铝矿、铝土，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矿产，都向中国出口。它是资本主义选举制嘛，它底下人一闹，它的上层他受不了，所以说制裁也基本上就是点到为止，差不多，然后又很快就恢复了。美国希望澳大利亚不要跟中国走得太近，但是澳大利亚人家作为自己从利益出发的话，我不跟中国走得近，我东西卖哪跌去，对吧？全世界的金属都在中国加工，那我只能卖给他。所以说就是明面上澳大利亚跟美国关系挺好，但私底下跟咱关系不错的。那你说我们的军舰到澳大利亚去转悠一圈，那澳大利亚就可以跟美国就直接跟川普说，你看人家军舰都开到我家来了，对吧？以我的实力，人家心态你放正啊，就以我的实力我根本无力对抗中国海军，那怎么办？那你有本事你把美国的航母你也调来，对吧？你要调来我就跟你走。这个东西小国嘛，澳大利亚也算小国，人口很小嘛。澳大利亚你那小国就是啥呀，你谁强我跟谁，对吧？那你美国你实力不行了，对吧？我跟你还挣不着钱，那我现在人家军舰都开到我家来了，你有办法吗？你没有办法，那你没有办法，那我就继续跟人家做生意去了。咱们周边我感觉现在没什么危险元素了，也就是菲律宾可能还闹一闹，那也没什么大威胁。旧港宣慰时我看看啊，嫦娥走得近对我们释放什么信号？朝鲜直接出兵俄罗斯了，这个东西呢，有不少就开始带节奏的啊，然后就是说人家朝鲜不听话，不跟我们走了，跟俄罗斯走了。但是我一直认为我们和俄罗斯现在是肯定是坐一条板凳的啊，只是我们的身份或者是我们出于利益考量，我们是没有办法公开派兵去支援俄罗斯的，因为我们在联合国表态我们是中立的嘛，因为我们现在不想耽误我们做生意，但是从经济武器装备弹药以及那个与军事相关的那个设备这方面我们不差俄罗斯，去年我们什么东西都给呀，黑龙江口岸那集装箱一个接着一个，奇形怪状，你知道那是什么吗？你说不定都是跟那个军工有关的，包括朝鲜很多的军事装备说白了还是我们帮着 扶持建立起来的。这个有可能就是啥呀？就是我们不方便去支援俄罗斯，但是我们通过朝鲜，对吧？对吧？老弟，你去吧，是吧？我身份在这儿不方便，然后你去，反正你的人设早就已经在西方那儿就崩塌了，对吧？你在他那边本身就是跟恐怖分子差不多少，你就干去吧，对吧？你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那个，人设这一说了，你就干去吧。我们不行啊，我们不行。但是私下里，我们还是一伙儿的，不影响我们和俄罗斯、我们和朝鲜之间的关系，不影响。咋的？明显在线人数少了一半儿。1700还可以嘛，稍微晚一点，他们有的上来的晚，9点来钟，就是2000左右人嘛。千户别丢分，马虎侯，千户讲讲新闻联播报道。那你说的这个我也看到了，咱们和乌克兰签了很多农产品购买协议。乌克兰还想，就是乌克兰现在想利用自己的资源绑定好多国家，对吧？想卖给美国，川普都不签，然后他想卖给咱们，咱们也没上道。这个东西可以谈，我们没把话说死，我们可以谈，但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了，对吧？再谈个半年一年的，你这国家都没了。农产品的话，这个无所谓的。你今年农产品出来了，我就买，对吧？你说我给你打款，保证你那个土地的安全，对不起，我保证不了。你不要拿以前那个说事，我们2019年的时候和俄罗斯确实那个签过协议，对吧？我们保证那个俄罗斯的乌克兰的安全，但记住，我们签的合同那个乌克兰不是泽连斯基的乌克兰。我们当时签那个协议的时候，当时马达西奇就乌克兰的当时很仅剩的那些军事技术的话，恨不得打包我们都要拿走了。结果泽连斯基一上来，他给叫停了嘛，他给叫停了，那是然后我们就掰了，掰了。那是之前的乌克兰，不是现在的乌克兰，包括美国也是，对吧？川普上来的话，那就是另一个美国了。以前支持乌克兰的是拜登，犹太人控制下的美国，现在是川普控制下的美国。美国也有两个，以前的美国支持乌克兰，对吧？现在的美国不支持乌克兰，对吧？过去是。粮食嘛，粮食，粮食，因为咱们不在粮食系统里面，不在粮食系统里面待，然后再加上就是粮食涉及到国家安全，它很多信息是相对保密的。你像去年的时候，卢锡元一直讲说25年，未来25年、26年，世界有可能爆发粮食危机。就是他说的很多东西，我都认同。就是粮食危机这个，我当时我咋寻思，我想不通。我就因为我感觉到国内的话不至于产生粮食危机，粮食价格飞涨。也许他有一些内部的数据。毕竟一个国家你粮食千万不能缺，对吧？你像现在粮食可以过剩，可以烂到那儿。可以浪费，但是你不能缺。你只要一缺，马上就会暴涨。因为现在不是说80年代以前了，对吧？我们那时候是配给制，有粮票，对吧？10个人的就是9个人的粮食，10个人吃，每个人吃90成，其实也一样，说不定更健康。但是市场经济市场化了，你如果说现在10个人，你说只有9个人的粮食，马上价格飞涨，你国家调控不了了，很难。所以说，你跟那个乌克兰签一些那个， 农产品协议的话，对于粮食安全呐、或者说难听点，你说不定跟对抗美国也有用处嘛，对吧？你想啊，美国最近对联合其他国家对我们就是，征收关税，主要是啥工业品之类的，包括汽车、电动车，电车都已经算进去了，大概是15%到25%这个水平，收关税，那我们肯定得对等报复。我们主要针对美国的农产品，也不知道为啥，昨天的话针对加拿大的农产品，猪肉啊，什么大米呀、那个玉米呀、大豆什么的，就全面开征，也是在25%这个水平左右。那你想，现在已经开始打贸易战了，打贸易战的话，你手里头有货，就是说你手里头如果有筹码，你就可以跟他干下去。对吧？你想你不买美国的那个农产品，那你得有其他渠道啊，对吧？巴西、阿根廷，那你想想，乌克兰他也有啊，乌克兰也有，哎，那你他如果卖，他要便宜，你为什么不买？无所谓的。哎呀，咋字幕没动静了？六纵司令员这谁呀？第几瓶了？第几瓶？第二个，晚上吃饭的时候喝了一个。哎呀妈呀，紫月牙，你一上来就问新闻联播里那点事儿。这次人大代表法修改有没有什么可讲的？你呀，私信我啊！你把这次就是现在不是开政协和人代会嘛？啊，你把他具体的修正案的内容你发给我瞅瞅，因为他里面的内容我不知道。我这两天我也关注了嘛，我比较关注那个人大。结果看新闻的时候，前30分钟新闻联播，前30分钟，这几天的新闻联播基本都是40到50分钟，前30分钟都是跟两份有关的，但是基本全都是套话、官话啊，你听着的话全是一些类似于口号似的，说的振奋人心，但是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听的我都要睡着了，比我看明示录还困。具体的内容实际上电视里头是一句没提。你得等他这个会开完了之后，然后有一些内部信息露出来了，或者是政策或者是啥的那个人大的议案人家过会通过了之后才公开，有的话他不公开呀。他都是像类似于小米雷军啊，或者一些代表站到那儿说的一些漂亮话啊，但是有用吗？你没啥可解读的，人家说的本身就是假大空的那些东西，你没有解读的意义啊。关键看落实。你像刚才有人提了一个议案，也是两会代表提的，说想让高中改成双休制，取消晚自习，这绝对是一个馊主意。说实话，高中阶段现在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话，高中阶段对于家长来讲是压力最小的。为什么？因为高中几乎没有休息日，然后高中的晚上还有晚自习，下课9点半。压力最大的是初中。为啥？初中有双休，然后还晚上还那个休息，这种情况下你就得去补课。你就得去补课。 是最累的。实际上，孩子他一天也休息不到。你把高中周六周日给休息了的话，谁最高兴啊？高中老师最高兴，高中老师最高兴，就是我周六周日我终于不用带学生了，晚上五点以后我也不用带学生了。然后有一些的主科，比如说数理化的或是英语的，我本来需要在学校给孩子补课，给孩子上课。你在学校里给孩子上课是没有补课费的，会有一些加班的费用。但是的话，你如果在校外的话，那我这钱就挣飞了。初中那个老师英语，那钱是怎么挣的？一个假期几十万，那很轻松吧，对吧？但高中老师就挣不到这个钱。你现在如果高中一双休，高中老师平地就起飞了。你让他双休，他真休得到吗？对吧？这就是千户追随者啊，追随者，哎，追随者，我想起个事儿来。我去北京那天，咱吃喝喝那个吃完饭的话，你那酒我是不是没拿走？你没落饭店吧？我那天就是我就是。我就记着我那茅台瓶让我拿回来了，那你那个酒没起开，真没扔饭店吗？你拿走了那就行，那就行，那别忘了。二更大哥是个老酒蒙子，他说你拿那个酒不错，我不知道，我没喝过呀。现在的人大代表啊，咱就别多说了，慢慢来吧。政协现在啊，就像以前我不跟你们讲吗？政协实际上是摆设，因为就是国家有一个制度叫政治协商。其实你要换个说法，应该叫政治妥协，叫协商，就是比较好听的说法。实际上，政治是妥协出来的。政协里那些人都是一些，社会名流或者是地方势力的代表，对吧？你从建国49年建国的时候，政协里那些人你就能看得出来，那很多都是以前国民党的高层。或者是南方各个地区的那个社会名流，咱以前讲过例子，梁漱溟啊等等，都在政协里。但是现在呢，政协实际上就没用了，就是个样子货。北京开8天会，政协1天就结束了，剩下7天全是人大的，对吧？因为那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东西是写进宪法了。那个人大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哎呀，就等看这个会儿开完之后，人大会不会有一些动作？我希望看到的是啥呀？就是人大最好提起一个修正案，对于人大代表的未来的那个，选拔任命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就是现在就是值班这么多年，我现在也随着年纪也大了，现在也放弃了。就是官员财产公示这个东西，未来很有不一定，就也很有可能就出台不了了。就是官员财产公示就很有可能就出台不了了，因为你现在的话，不要说官员的财产，就是现在国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他的工资每个月开多少你都看不到。这实际上国家是有明文规定的，国企事业单位的薪资这个东西是要公示的。这个法律有，但是有他也不执行，你还是不知道。你们小区物业他一个月收了多钱，花了多钱，你都看不着，那何况那你他们还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物业公司，你都监督不了，就不用说那帮当官的了，对吧？那我们现在退而求其次，对吧？你是不是能把人民的代表？那毕竟他叫 人民的代表嘛，你把他们的这个那2000来人的那个身份和那个资产公示一下，对吧？哎呀，如果说对于人大代表他的那个选拔任命这个过程规范一下，那对于未来整个就是国家机器的运转转向，这个东西就非常重要，因为人大的权力大呀，对吧？所有的法律需要从他那儿过。现在的问题是你现在有很多好的提案，有好的政策，一到他那儿被挡住了，被挡住了，你执行不下去。我记得前两天谁还问我来着，让我讲一讲，就是我以前说过一个说法，我说依法治国这个东西做不到，这个社会还是人治。然后他就是哥，你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我就没回答他，我说这话题太大了，你知道吗？这不是三两句话，能够说得清的。我现在给你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比如说，人大代表作为人民的代表，那你去上那儿开会去了，你代表人民去提议案，那你起码应该是人民吧，对吧？你作为14亿人选出来那2000人，你是不是你的财产应该让大家知道，对吧？但是如果说你今年有人提案，对吧？对吧？全国的官员我们不管了，我们这2000人的财产先公示一下，这个东西拿到人大上过会的话，肯定会被否决掉的，对吧？就是人大代表提案，人大代表的财产应该公示，然后会在人代会上被全票否决，这就是依法治国的结果。法律有漏洞。人家可以利用法律，利用现有的制度把你这个东西政策否决掉，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像联合国一样，联合国好多国家没事就提起来，我要取消俄罗斯的一票否决权，被俄罗斯一票否决了。有人要取消美国的一票否决权，也被美国一票否决了，就这样，对吧？那法律是什么？法律是人制定的，说难听点叫法律，你要说简说难啊，是说好听的叫法律，有的你要说难听点直白一点，那不就是游戏规则吗？社会就像游戏一样，它是个游戏规则，那个游戏规则是人家游戏玩家赢了那一波人他制定的。那你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肯定要对自己有利嘛，对吧？这没有办法。所以说法治呢肯定要有，就是整个国家中下层细节还是需要法律去约束的，毕竟这个十几亿人嘛，还是需要法律去约束的。但真正到最顶层的时候还是人治。这个东西就是你就像道家似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说不明白，完全的人治也不行，你说完全的法治咱做不到，也做不到。对吧？你还得必须啥？你还得必须确立法律的权威性。比如说，就是上周，我知道为啥上周有一个老弟他刷屏问我王佳佳那个事情了，我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央视表态了，就是，有一个小女法官，岁数还不大，法院的法官，但是判保险公司那个钱的时候吧。原来说好的10000多，然后给人往少了判了几千块钱，结果一怒之下被人给捅了，被人给捅了。这种案件呢，这个案子去年2024年的时候出过好几例，就是底层比较穷的人因为你法院那个判的有点苛刻啊，结果报复直接把人杀了啊。那个这个东西呢，你说这个法官有没有过失呢？他判的可能是确实有偏颇， 但是你有偏颇的话，你不能杀人呢，对吧？当年我记得去年24年是连续三个这个案例，三个这个案例都是年轻轻的法官让你给捅了，捅了之后呢，这个东西上你捅了之后，对于国家法院系统、司法系统的信用是一个重大打击。但是你国家没有办法，我就是明知道你这个法官确实可能有工作失误，但是我必须维持法律的权威性。那你说我司法系统我有问题，我就不用了呢？不可能啊，对吧？有错，我们有内部的处理办法，你不能给我杀人呢，对吧？所以说，对于王佳佳这个法官的话，国家还是啥呀？给评个烈士啊，给抚恤。然后在电视上还表态了一下，对吧？这个在我们就是国企体制内的话，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打个比方，就是领导跟工人有冲突，就算吵过架了之后，各打50大板，但是你记住，必须维持领导的权威性，要不以后这个队伍就没法带了，知道吗？哎呀，这个东西很难，尺度比较难把握。你现在照以前要好很多啊，有很多上访的渠道啊，你不能拿刀捅人呢，这个是不对的。你确实过激，知道吗？就是咱们不能在网络上，就是这叫什么鼓励暴力。你可以上访，你可以拿身份证实名举报，这个可以。就是你没事拿个小牌儿，那我实名举报那谁谁谁，这可以。你牌一举起来，马上有人找，有他有舆情有压力，他就替你解决。那你进去二话不说上去就捅人，这怎么可能？那不天下大乱了吗？有用，有用，有用，真有用。只不过是什么呀？只不过就是很多底层的老百姓，年纪大一点的，他不会利用网络，他不会利用网络。年轻人，城市里的，对这种东西门儿清。年轻人，特别是大城市的，他会这一套。就为什么像去年好多案子，地方有那个，民间纠纷，还不是民间纠纷，就是包括湖南好多地方爆发那案件是啥？就是地方官府和地方的商人企业之间那种纠纷，都是10几20年以前的陈年旧案了啊，有涉黑的，还有那个经济纠纷啥的。然后他们就是地方，只要是企业或者是个人。一旦和地方官府有纠纷，他们第一个反应，他们找律师，你知道找哪儿的吗？找北京的，找北京的。全国已经形成一个就是统一的意识了，就是地方跟地方官府打官司，尽量上京城去找律师。为啥？因为京城这帮律师狡猾，他们在北京，知道吗？他们离中央的媒体比较近，知道吗？一打官司之后，先上网，我把所有东西扒先往网上那个一公布，然后地方官府压力就大，他就不敢明目张胆的说你这人抓进来，我就一顿暴打，他就不敢。这就是网络的力量，媒体很厉害的。现在这个时代不就是网络时代吗？要善于利用媒体。媒体能站在老百姓立场吗？这个东西你只要把两边的情况一交代的话，媒体自然就是媒体，只要我只需要把这个事情一公布，谁对谁错， 百姓自有公论。你如果做的过分，比如说，去年有几个案子，人抓进去的话，一顿暴打，打的那个生殖器都失去功能了。你像那个一曝光，那你说当地压力大不大？肯定大呀。还有那个，还有是河南的，是哪个案子来的？北京的代理律师愣是没进去法院，这个当时从网上就火嘛，就火了。代理律师进不去法院，那我律师是干嘛的？你打官司不用律师了吗？媒体记者坏人特别多，媒体记者这个怎么说呢，就是90年代之后记者因为地方矛盾东西案子太多了，然后记者发现有利可图，你这个东西你过失有严重过失，然后我拿到这个素材之后我不去报道，然后我拿这个东西威胁你啊，这个也是属于普遍现象啊。律师两头吃，法院两头吃，然后媒体和记者呢多多少少有点勒索或者是敲诈的性质，也很正常，对吧？那首先你得有过错呀，你的短儿被人拿住了，啊，这属于周瑜打黄盖嘛，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能被人威胁，证明你有过错在先，对吧？有资本主义那个味道了。就是赵寅美国学的嘛。国家现有的地方官府的监督制度是否会更改？是否会采用网络的方法会监督？你说这个东西吧，这个东西真是前天也是咱粉丝微信里的啊，直接给我发，因为他是南方的那个公务员嘛，他说他们单位在学什么，你知道吗？在学 DeepSeek。这当时给我看一懵，我说 DeepSeek 这个东西跟你那个就是事业单位、机关事业单位办公有什么关系啊？他说暂时也不知道，但是就是上面要求先学，啊，未来因为你知道 DeepSeek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数据模型。就是你把所有的数据都给我，然后你问我东西我告诉你结果。这个东西如果全国普及的话，因为毕竟现在互联网时代嘛，你把全国从上到下所有的事业单位的数据全接进去，你在京城在那个大楼里头在那键盘上一敲，我想知道谁谁谁那个账是否有问题，他当时就能告诉你。这个很简单一个问题。DeepSeek 就是他，你想想设计他那个公司是哪儿？杭州那个幻方量化，他是做量化交易的。量化交易实际上他也不是一帮学财经的人，量化交易正常是一帮学数学的，毕业了之后，然后做到这儿，然后一帮炒股的老啪家，然后就是告诉这帮做数学的，我把所有的那个数据都告诉你，然后你帮我做一个数据模型。当达到什么条件的时候我卖出，当达到什么条件的时候我就买入。这就是那个，这就是量化交易，就是一个数据模型。你把这个东西套用到所有官方的数据里头，你把数据都给我，然后官方就可以直接就是你这个账出现什么情况下你属于偷税漏税，你或者套取国家什么什么什么资金啥的，很容易的。我看这个意思，未来国家会利用就现在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接管就是接入到所有的从京城到地方的那个机关单位的那个大数据里头，以后你要想做假账等等等等，因为它数据可以交叉比对的，你就没得做了。当所有数据联网的时候，大家是透明的。只要接进去了， 你以后说你说我想腐败，他说你没办法，唯一腐败的方法就是啥呀？你给我拿现金，你给我拿金条，然后我给你办个工作，这个可以。你说你想在账目上作假，那怎么做呀？人家看得到吗？你想想啊，就是前两年我给你举个例子，前两年这还不是说第那个大数据这几年，2010年那时候，国家不是成立了一个那个退役军人事务局嘛，就专门负责那个退伍兵的那些福利业务。然后我同学就被抽调过去了，啊，抽调过去了，因为刚刚建立这部门的时候比较忙。然后他过了几年之后，他回头跟我说一个乐子事儿，啊，他下面的单位是外头县城里的，然后一个人年纪还不大，可能跟我们那个年纪也差不多。他啥呀？他是当地的退役军人，把自己的身份信息都已经报到退役军人事务部了。然后他把这个信息整理了之后，国家拨了一笔钱，应该是打给每个账户的。然后他把这笔钱呢，他利用那个下面报上来的数据，把这笔钱呢确实都要下来了。就上面这笔钱已经拨给每一个账户了，但是这些复员的兵他们本人不知道。然后他这个年轻人就把这笔款子已经拨到每个人这笔款子分别就转出来了。啊，绕了一圈就转到自己名下了。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的整个银行系统的数据是上面是已经上面是知道的，人家一交叉比对，国家拨下来的钱经过每一级的账户分，最后分到好多个人，最后为什么又汇总到你那儿去了？你是谁啊？一看你啊，你本身就是发这个钱的，然后就被带走了。然后全系统通报，你小子胆儿也是真大，胆儿也是真大，给退役军人的钱他都敢贪，直接就带走了。来了之后一敲门，直接送走，不用查，也不问，也不用问，因为证据人家上面都已经知道了。这就是大数据的厉害啊！但是这些东西呢，你想想这些东西需要啥呀？需要人为的去比对等等。当你把 DeepSeek 这种东西你给它接入进来，对吧？我用原先量化交易这种数据模型，我用来反腐，我用来查税，很厉害的。你说去拿它去什么那个人工智能，去创新呢？做点什么？这个我一直是不信的。啊，你说美国从去年开始吹那个什么 OpenAI，我当时不说，我说他这东西就是骗人的，因为美国拿这东西骗人骗的太多了，对吧？是，包括当时还什么什么元宇宙啊，什么什么个 Meta，什么什么玩意，乱七八糟各种噱头，我说这个东西全出了骗人的，就是为了拉高股价，找个噱头把股价拉高，然后年底往后分红啊。结果呢，我们没惯着他，你不骗人吗？你骗人的话，我就模仿你呗，模仿你，我就弄出了一个 DeepSeek 啊，因为它这个难度并不是很高啊，难度并不是很高。这两天又出来了一个叫什么叫 Manas 什么什么玩意儿，武汉的，武汉的一个公司又整出了一个人什么什么人工智能，我都不知道他干嘛的啊，我都不知道干嘛的。但是我的感觉是啊，这个东西好不好用，我不管，对吧？能不能用我也不管，因为我现在我在，你至少我做视频的时候，人工智能一点用没有，一点用没有。我给他古文，他翻译的话，他都有错误啊。但是他现在最大的作用是啥呀？是能把美国的裤衩薅下来。美国这几年一直是他科技没有创新，他在骗人，然后咵。我们给他裤衩薅了，然后把他股价砸下来，这就完事儿。至于他用着怎么样，无所谓的。 人工智能我不知道在什么行业有用，他写论文肯定没得说。比如说今年那个打个比方，单位管你要一个工作报告，老学校管你要个论文，你去找人工智能，肯定好使。啊，两广总督，好，看到两广总督啊，你的名字我就不念全了啊，硬气，那个为啥好使啊？你想想，几十年了，大学都在做论文，对吧？建国70年，对吧？各级官府都在做报告，大家的形式千篇一律，都是套话。所以说这个呢，DeepSeek 有充分的经验，他只用从网上把这些那个东西一汇总，给你一个，大家大差不差，因为模式都是一样的，就跟八股文一样，不会出啥大的差错。但是你打个比方，你像我现在我在给明朝翻案，我这最近在看明武宗的时候，我就试了一下 DeepSeek，我让他查查，我说你查查马文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啪啪啪，历史评价，然后人物的那个涉及的事件，然后就承认的官职，最后给我总结了马文生之后刘大夏，刘大夏之后刘建、谢谦、李东阳，我挨个问，你最后发现他的回答整个的格式一模一样，内容大差不差，和正史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对吧？你去问他刘瑾是什么样的人，他按《明实录》给你讲解。奸臣，对吧？就是他，我在做视频的时候，DeepSeek 就人工智能对于我来讲没有任何帮助。我想让他给我说点颠覆性的，他不会。被阉割的大号百度，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还特意对比了一下 DeepSeek 和百度。我上周跟你说了。现阶段，你如果查资料，DeepSeek 不如百度，不如百度，因为它这个东西出来的时间短，它手里的资料少。现在因为百度当干搜索引擎干了这么多年，它手里的资源最多。DeepSeek 很多搜出来的东西和百度不一样的时候，我一去对比，百度说的对。DeepSeek 那个东西，它里头那个不太严谨，年轻。但是你怎么说呢？就是 DeepSeek 出来就是针对百度的，因为你百度我一直讲，百度和360它俩做的不厚道。你做到行业垄断了之后吧，你很多东西你拿着，你不对外公开，你要收费，这个做法不太好。最好是啥呀？通过 DeepSeek 把百度干死、干黄，然后百度的资源全部交给 DeepSeek，然后再一开源。明实录可信吗？明实录，你看里头他记的是什么？某年某月某日，谁谁谁从某个官职调到哪哪哪去任职了，这个东西是100%可信的。或者是皇帝下了一道诏书，内容是什么？是可信的，什么东西不可信？正德5年8月，刘瑾凌迟，然后底下啪一大篇上千字和几百字上千字，对于刘瑾的评价，这个人贪污腐败，个人作风不严谨，搞朋党，残害忠良。就我现在只要一看到残害忠良，我说这个不用看，这东西就不可信，对吧？谁是忠良？就是里头的内容，什么东西可信，什么不可信，你看多了，你自然明白。我最近在看，因为看在看正德4年嘛，哎呦我那刘瑾，我操！某年某月某日，刘瑾传旨。抄平江伯陈雄家，平江伯陈雄，平江伯是朱棣奉天靖难的时候过长江给撑船的那个人，知道吧？那个就是平江伯，当时是陈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啊。就是陈雄他那个祖宗，当时是扼守着南江天险的长江天险，南京最后一道防线，然后 朱棣到那儿过去之后，人家带着几条带着船就把那朱棣几千人就给运过去了。之后，朱棣封平江伯啊，负责整个南京周边的海防，那是奉天靖难功臣，一直负责明朝的漕运，那级别不低了。结果到武宗那儿，刘瑾传旨，都已先是革职，然后是抄家。媳妇儿孩子媳妇儿加上六个儿子全部抓回来戍边，然后把他家的房子地产业全给卖了，卖了一万多两银子。你说多狠，那文官就不用说了，整个孝宗一朝的什么刘建、谢钦，那个李东阳没事，什么刘大夏啊，这全部革职。革职之后退休了之后，当年皇帝赐给你的那个敕书，赐给你的那个诰书，还有包括给你的玉带呀、蟒袍，交出来。交了之后，过两天查哪儿账，发现又有问题，对吧？辽东哪儿查账又发现问题，当时的兵部尚书是谁？你发现又是刘大夏啊，好，抓回来问没问好，就扔到监狱去了，然后又给戍边啥的，哎呦。给那帮人折腾坏了，全是刘瑾干的，对吧？都是刘瑾传旨。那你说应不应该整收拾他？查哪儿哪有亏空，查哪儿哪有亏空。然后你当时是兵部尚书，那不找你找谁呀？是吧？哎呀，你等我讲吧，讲完之后。武宗刘瑾死的时候前后那一段啊，又是巨大的反差。刘瑾是冤死吗？那必然呢。主要是啥呀？武宗年纪小，然后他的手段过于极端了，就他打击面太大了。星云，哎，这谁？星云疙瘩汤，哎呦，这小名起的，我说，好嘞，谢谢疙瘩汤老弟啊，谢谢。哎呀，我刚开始看吧，我看的比较慢嘛，越看越发现这个武宗吧，刘瑾他出事他是必然，你像原先已经退休，就明朝啊，历史上一般退休回家的一般就不管了，对吧？顶多是假如说我不得意你，我把你的敕书告卷拿走，我原先给你的荣誉给你剥夺了就完事了，然后你子女有可能当朝为官的话，抓紧退休也滚蛋，调任或者是革职极限了，很少有啥呀？退休回家5年6年了之后又给抓回来抄家革职啊，又戍边，关键你要一个两个行，他把孝宗弘治朝的整个内阁那波人全抓回来了，全抓挨个抄家挨个流放，你这哪受得了啊？打击面太大了，文官收拾完之后收拾武将，就像我给你举个例子，总督漕运平江伯陈雄，你给人六个儿子加媳妇儿全都抓到京城来，然后就给人流放了，你这然后还有其他呢就不用说了啊。收拾完武将之后收拾宗室，有生活不检点的，有那么那个什么就是乱七八糟的，好嘛，你要跟你说我不高兴，武宗不高兴了之后不允许那个你那个王位就不允许成那个继承，你看完了宗室又收拾一批。然后地方的商人动不动就给人抄家，动不动就是杭州，你知道钱家在江南是属于大姓嘛，钱氏，人家在当朝是做官的，当朝杭州钱氏在正德朝的话，人家里有一个督察院巡抚都御史，人级别很高了，都御史是二品吧，跟六部尚书应该是差不多是平级的，级别很高的。因为什么点过错给人抓进来了， 然后把整个江南的钱家全给抄了，把人家给抄了。而且明书录直接人家留底下就写了，武宗或者说是刘瑾，就是因为对江南一些世家大族不满，然后先抄一个钱钺，叫钱钺，抄一个钱钺参加，给您打个样，故意的，就是打击报复。这武宗差不多把全整个明朝的人都得罪了。最有意思，那天看一个啥才有意思呢？你想想，宗教来讲的话，一般就是特别是道教的话，跟官府没有关系的，对吧？你一般新皇帝上来，你册封我一个真人，给一个称号，我拿俩赏钱我就走了。道教不分那个正一教和那个道教分两个，北方好像是正一教吧，正一教的真人姓张嘛，张真人，因为就像那个佛教有度牒似的，道教也有一个身份，叫福禄，正一教的张真人，因为就是卖福禄换钱花。啊，全真和正义，就正义叫张真人，因为卖那个符箓啊，弄俩钱花，被武宗发现了之后，还让刘瑾去到那抓起来罚，啊罚，重罚，让人罚他好像1000担粮食啊，你给我送到那个边镇去啊，送到边镇，我不要钱，你想办法把那个粮食给我送到是宣府还是大同还是宁夏去，啊，哎呦我的妈！你就正常，你像这样道教都已经就人家都猫到山里的了吧，人家就是卖了点符箓换了点钱花，要不然你让他干什么？你像佛教的话，人家说当当当是吧，那个大师给你开个光啊或者啥，那人家还能收俩钱。道教很穷的嘛，道教很穷的，你这家你还给人抓起来，还发人家俩钱，你就是武宗确实有点用力过猛。太猛了，你知道吗？包括啥呀？包括他刚上任之后嘛，武宗正德元年、正德二年刚上任的时候，提了几个六部尚书。然后呢，因为你毕竟你提起了这个尚书吧，他原先可能是六部的侍郎，或者是六部的主事。他当年在孝宗朝吧，有很多案子也经他手了，啊，结果武宗的原则是我提起来的六部侍郎，如果涉及到前朝的旧案有问题的话，我该收拾一样收拾。那他身边就没人了，能得罪的他全得罪了，都得罪了，就剩个刘瑾。有点过了，相当过。相当过。我现在看那个明史录嘛，我天天就像在查账一样嘛。本来我现在就几条，对吧？收拾几个人，然后得罪人了，出事了，这就完事了。我的天妈，我就月月的去查呀，就是每查一地，查辽东，抓一批人。对吧，他甚至最多的时候假如说查湖光几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啊，就能涉及1000多个官员。那你想想，那你全国明朝一共全国才多少官呢？一共才几万，一个省一千，明朝可那个时候明朝可不止2京13省啊。打击面太大了。哎呀，因为你就是你那个兄弟说的也对，对吧？政治嘛，特别是啥，你要说你年纪大了，我掌握不了局面了之后，我没办法，我做一些极端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个东西适合啥？适合一些就年纪比较大的。那我没办法，我着急。你武宗，你继位的时候你才多大？10几岁，对吧？ 你先平稳过渡十年，你才二十几，你先那帮老家伙，你先让他退休，你让他退休十年八年之后，你再查他，他在朝堂上就没有那么大力量。你像咱最近查，对吧？你最近开两会之前又教育部又抓一个，教育部去年抓了一个，教育部原副部长抓起来了，最近又抓了一个。是教育部的原什么什么什么司长，都是原，都退休回家五六年七八年那种的，你抓他，现任官不好碰的，现任官不好碰，学汉武帝，我十岁继位，十几岁继位我弄不了你，我等二十几岁我还弄不了你，我三十几岁四十几岁我总可以了吧？对吧？我在位48年，我放你24年，我前20年我放给你，对吧？你朝堂上那帮人都五六十岁，最起码都得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老登，你还能活100去吗？好，疙瘩汤，好，看到了疙瘩汤 ，thank you。这谁呀？秦户南斋啊，南斋讲讲皇朝，24年来的，以前没听过。你没听过就对了，我也没讲过。宋朝以前的，我基本上就没法细讲，因为我没看过。我只能说皇朝被黑了，皇朝被黑了。皇朝，你就看他留下的那首诗《天阶踏遍公卿谷》，内府什么化作锦绣灰，他主要针对的什么？针对的是唐朝的既得利益集团、士大夫、宗室，这是上层嘛，特权阶级。所以说我一直的原则是，包括张献忠、李自成这些的话，农民起义是不可能杀农民的。所以说你皇朝出去之后拿人做粮食，这个东西后来现在就不光说学历史的 PR， 包括学物理、学生物都已经 PR 了。人身体内70%以上是水，你把人捣碎了就是一团糊糊，吃不了的。全都是什么？就是因为他确实有点用力过猛。因为他刚进长安的时候还可以，对吧？你要是投降了之后，我们可以就是权衡利弊，双方都妥协一步，形成一个临时政权，这都可以。结果我进城了，你刚开始服了，你服了之后吧，因为政策不达不到你的预期，然后他叛乱，你叛乱，你要复辟，那没办法，那就再来一波了。最那一波的话就稍微残忍了一点。你既然你想复辟，那就是一个不留。你一个不留。你唐朝汉唐以前最糟糕的就是他讲出身讲门第嘛。修家谱，那我家祖上是谁是谁，恨不得我们家祖上都倒到玉皇大帝那儿去，连真带假咱也不知道。那你既然拿这个东西你认为你很光荣，那就照本杀呗。个人认为没有什么错，没有什么错。双方都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对吧？你说关中，你说关陇集团，你不管是宗室还是地主，还是士大夫，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吧？你反抗啊，那也是对的。但是呢，我是无产阶级，那我只能占皇朝，我只能占皇朝啊，对吧？我又不是贵族，挺好的。我一直认为。我以前说啊，这话说的稍微有点极端，稍微有点极端，就是儒家思想嘛，一直说是有几个半圣人，孔子是圣人，孟子是圣人，朱熹算是半个，和王阳明算是半个圣人，这些东西儒家的我是不喜欢的，我一直认为 朱温黄巢，这是半个圣人啊，因为他没称帝，就是你江山没坐住，但是他对中国历史上整个制度的改变起到了推动性作用。以前中国是九品中正制，讲门第，讲出身的，那真是讲基因，就跟现在养狗似的，讲血统，拿证来，你爹妈是谁，是不是赛级？嗯，你是在是国内省级拿打比赛拿过奖啊，还是国际比赛上拿过奖？那是不一样的啊。九品中正看级别的，黄巢杀完那一波之后就没有这一说了啊。所以说，黄巢朱温，我认为是半个圣人，他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但说这话确实挺得罪人。虽然他失败了，但是他很光荣。类比的不错呀，哎呀，这话说出去呀，太难听了。朱元璋算圣人吗？算呢，算呢。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哎呀，秦始皇结束了封建制度。对吧？你现在讲历史最糟糕的就是课本，现在还没明确啥呀？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他说1840年之后，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然后1912年，清政府结束了之后，封建社会结束了。清以前实际上已经不封建社会了。什么叫封建社会？就是我把权力下放，这块我不管了。你是湖广总督，你愿意咋地咋地。你是做生意、带兵、养兵的，你爱咋地咋地。你只要把东南的税给我交上来就完事了。清朝是封建社会，但明朝不是。秦始皇结束了封建社会，你不要把封建和帝制划等号，它俩不是一个东西。那我一直的观点是啥呀？我反封建，但我不反帝。我保皇党，我保皇党。皇帝分好坏。皇帝们，好皇帝是真的，那你比现在的什么所谓的总统要强的板，强的多得多。明朝倒退了，你明朝结束之后，清朝倒退了，那你没办法。秦始皇结束了封建制度，然后他因为死太早了嘛，因为秦始皇手段太软，太仁慈了。秦始皇他要真残暴一点还好了。最后汉武帝，汉朝四代皇帝算是帮他完成了，不是汉武帝功劳很大啊。之后呢，唐朝没有什么制度上的改变，宋朝儒家上来的话，那是朱温的功劳，那是朱温皇朝的功劳，跟宋朝的皇帝没关系啊。之后就是朱元璋，再后来的话，如果说把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之后再往后排，那就是较远。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王莽曾经尝试过消灭阶级，就是他有社会主义倾向，但是很快就被消灭了，因为当时那个就是那些阶级势力太强大了，然后王莽昙花一现。然后呢，宋徽宗也尝试了一下，结果可想而知。我对我讲过，宋徽宗也是昙花一现。教员做到了，他至少维持了六七十年代，维持了十几年吧，20年，10年20年吧，他至少中国人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 这是圣人，这是圣人。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呢？天下为公。你说孙中山先生那四个字，人家那个就是他的思想多超前。天下为公，天下所有的东西都是公有的，土地、财富，厉害吧？虽然他也做不到，虽然他也做不到，哎呀，为什么天天问这些沉重的话题呀？今日破鞋，墨翟怎么样？墨翟是什么呀？刚才还有人问我墨家怎么样？墨家在历史上都被抹掉了，我上哪知道去？你看人1566说的这个对，什么叫公有制？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就这点玩意。哎，墨翟就是墨子啊，这我有点孤陋寡闻了，我还真不知道。哎呀，谁知道啊？墨家什么样啊？他是不是社会主义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因为触碰了当时，因为你他说的这个东西太早了嘛。他那套理论，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个东西，诸侯士大夫势力太大了，人家讨厌你，把你消灭了之后，在历史上抹掉，很正常。他打的是宅吗？还是渠啊？好像他写的是宅吧？啊，在名里面念嫡，不要弄这些这个是古文来问我，真不知道。我的原则是。宋以前的尽量不讲，不讲，我都是从网上看来的。莫迪啊，你问莫迪行，莫迪咱聊聊还行。不是历史学专业，还不是中文专业的，你真事儿，一看到那玩意儿脑袋疼。就是为什么说就是 DeepSeek 就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它翻译古文会有问题，这就有一个啥什么什么那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一个汉字在不同年代它意思不一样，对吧？春秋战国以前，汉代一个状态，然后唐朝一个状态，宋明一个状态，对吧？有很多文字，打个比方，至少在1980年以前。小姐，她是一个正面词，讲的是啥呀？就是大家族家的女孩，对吧？你得是富贵人家的女孩才能叫称作小姐，你普通人家叫闺女。现在她从一个高大上的词，直接就是改革开放1999八九十年代春风一刮，然后这个她这个词儿就变负面了，就完蛋了，就完蛋了。那同志也是，对吧？就是我们把"小姐"这个词直接拉低了之后吧，下一步就是啥？什么王子啊、公主啊，就全完了，就全完了。就本来是就是特别富贵这种的词儿，全被我们干烂了。现在没好词儿了。雁门关参将啊，雁门关参将。哎呦，我有日子没看着你了。对吧？你如果说你翻译的时候，你按照一个标准去翻译，那这不就乱套了吗？ 菊花，你不要说了，你们这些词儿打的是真的污，你知道吗？你如果按照现在的字义去翻译古文，那都乱套了，那都乱套了。所以说，为啥说我宋朝以前的我就没法讲啊？宋朝以前的书我看不懂，汉唐那时候那个书吧，我觉得，哎呀，我觉得可能有点像欧洲似的，你知道吗？欧洲的权贵阶层靠什么统治百姓啊？就你不识字，他拿圣经忽悠你，但是因为你不识字，圣经真的，圣经说白了就是一个特别拙劣的那个神话传说啊。然后他的最终解释权还在那帮识字的人手里呢，老百姓就是傻白白的，你说啥是啥就好了。汉唐以前有可能也这状态。汉唐以前阶级是明的啊，阶级是不是固化？阶级是就差写进宪法了，九品中正啊，那你老百姓就不应该识字啊。然后文字变成了少部分人，这个他就把那个东西搞得特别的难。唐诗啊，宋词还好一点，唐诗以前特别是汉朝那个诗，反正我是看不了啊，我是看不了啊。一首诗里头一半的字儿不认识。宋朝以后嘛，确实是世俗化了啊，世俗化了。宋朝的皇帝、明朝的皇帝，至少他普及教育，所以说这个普及教育的后果就是，老百姓掌握了语言的解释权，然后我们现在的语言是越来越，确实是越来越通俗，越来越低俗。对，这没有办法。现在说话确实照以前，以前人古文的话确实高雅啊，高雅，现在确实低俗，没办法。哎 汉唐识字成本太高，还没有纸，需要极简。唐朝有纸。唐朝有纸，不是成本高。你说的成本不在于纸和笔上面，纸和笔，并没，我没有纸的话，我可以在地上写呀，拿个沙子，对吧？拿个棍儿，我也可以写。成本是在于啥呀？你学习是要脱产的，小浪花，哎，小浪花，看到了啊，看到了，小浪花去北京也没瞅着，他出差了。你像明朝的话，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明朝的士大夫，明朝的士大夫为什么都是有钱人家出来，或者是他还要依附于有钱人家？就包括你像唐伯虎啊等等那些，就是进京是参加乡试或者是参加那个科举的那些，那他那叫解元还是解元还是啥？他们都需要有人资助，对吧？因为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20来岁了，你不参加劳动，你不去种地，不经商，然后你天天去读书、去考试的话，谁供你呀？谁供你呀？就像你现在，你家里没有点条件，你说你去考博、考研，你考得了吗？解元哈，那好像应该念解。明朝也存在这个状态，那你要搁到汉唐的话，这个因为生存压力大，那更这样。这个你避免不了，避免不了。就是你如果家境一般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长时间去读书科举的。现在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路有点像明清那种老路了，对吧？你想参加高等教育吗？那你就得补课，你没有条件的话，你就不要想。这就是教育私有化，的一个弊病。我为什么一直怀念90年代以前呢？就是当时国家可能已经考虑到了，高等教育不适合大部分人。然后国家设立了一套什么职业教育，技校， 中专，等等。初中毕业，你就可以念2年到3年，正好你毕业了之后多大呢？18，你就可以参加工作了，对吧？哪怕你学习不好，你学点技能，你就可以参加工作。90年代之后，咱不说，不能说90年代吧。我毕业之后2002年，我毕业2年之后2004年，我们系统内的就铁路系统内的职业教育基本上就土崩瓦解了，中专取消了，不分配了。但是最近这几年呢，恢复了，恢复了之后，但它门槛提高了。它原先不是说初中毕业你就去，现在变成了高中毕业之后你再去，你就无意中浪费了3年。而且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职业教育的话，商业化过重了。商业化过重。我当时初中去考那个学校的话，竞争压力很小，因为当时没人愿意去，没人愿意去，我一分钱没花，我就去上学了。我上学的时候，而且我上学那时候叫定向招生，定向招生意味着我上学的时候，我知道未来4年我毕业了之后去哪儿，上学就有工作，去哪儿我都知道。你的工作的地点就在我们城市，因为你报名那地方，你的单位的话就是车辆部门，对吧？具体岗位不知道，你仅此而已，对吧？上学没花钱，毕业也没花钱，分配工作也没花钱。现在这套东西，现在国家是确实在恢复，确实还有。但首先三个弊病：第一，门槛提高了，门槛提高了，他现在多了3年高中，你需要浪费3年，多念3年书，多花钱，然后高中去考那个所谓的大专，现在不叫中专了，叫大专，叫职业学院。他能操作，我们那时候是看分的，现在的话说实话能操作，你花钱我能给你塞进去。但有人认花，有人认掏钱，为什么？因为你毕业了之后能进体制内，有人认花10几万，但是你这个钱你掏了之后，你去念那个学校，等到毕业的时候，现在不是定向招生，现在叫推荐分配，就等到你毕业了的时候吧，在分配的时候你还得花钱找人，因为你分配的时候不一定给你分哪儿，有好有坏，你还得去花钱，这变味儿了，变味儿了啊！你看李鱼，你多大岁数啊？你在哪一个系统？我幸福吗？我其实现在有点后悔了，我后悔了。我念的中专，我是当年这个分够高中，但是上不了最好那个高中，第二档那高中我可以去。然后我寻思那时候因为也是家里条件不好嘛，你上高中考大学那时候是有风险的，你能不能考得上？然后上大学那时候费用还很高，最后我选了一个相对保险的，我去念中专。看你在供暖，还有职业学校啥的，那也行，那你应该上班也挺早的。现在都社会招生，那个东西不需要上学。我当时念那个中专是4年制，4年制现在回过头来看，实际上我吃亏了。同样进到铁路，比如说你进石油、进电力、进铁路，念中专的话，我们是4年。我毕业了之后20了，我多花了2年钱，我多浪费了2年时间。等我上班的时候，我跟技校没有任何区别呀，人家技校最短的就是两年学期呀。我上学先学了1年文化课，数学、物理、力学，又是什么英语啥的，学1年文化课，然后学2年专业课，最后1年又实习啥的，整的特别的专业，像大学一样。像大学一样啊，经历确实是很精彩，但是浪费我2年时间。那我就不如念技校那帮哥们儿。那技校那2年的话，基本上就学一点专业课，还都是蜻蜓点水一般。那老师来了之后，我跟一个曾经在兰州铁路局他们那个技校的那个哥们儿聊过天，他们上课那个状态就是老师从来没有准点到教室的。都得晚10分钟。来了之后老师就讲20分钟课，剩下那10分钟你们自己就愿意干啥干啥吧。 底下那个学生也是，前头可能在看看小说，中间在趴着睡觉，后面那这一排可能都是两个人都快搂到一起了，都在搞对象。那么技校没人管，技校的那个学习风气几乎是零。但是我们毕业了之后工作实际上是一样的，他开多少我开多少，他开多少我开多少，一样的。但人家年纪小啊，人家18参加工作，我20了。我吃2年亏，这个上班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个鄙视链，中专的不如技校的，因为人占2年便宜，我少念2年，但是技校不如当兵的，因为当兵的话，人家就是入伍的时候，人家开始算工龄，那你这比不了啊，你知道吗？14、15岁就参加工作，太恐怖了。跟我一边大，打个比方，跟我年纪差不多。你那个工龄多长时间了？我工龄20年，人家工龄都快30年了。哎，你看着你多来气呀。14、15岁能入伍吗？太能了，太能了。你看你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90年代那个时间段乱，那个制度没那么严格。有可能你没在部队，但你可能先军籍先入了，有啊。我跟你讲一个，我上班的时候，我单位有一个，我去了，我得叫师傅。他13岁参加工作，我一看工龄，我都震惊了，13。我说13是我上初一的年纪，您是怎么参加工作呢？他说这个就是特殊年代嘛，特殊年代就是父亲家里头全是铁路的，然后在单位就工王了嘛。工亡了之后，然后单位抚恤，对吧？你说我给你钱，那时候单位没有钱，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然后就是啥呀？就是孩子我养了，直接接班。年纪小的话不用管，单位先把你这名给你录了。这谁的猴子岛啊？跃进新时代啊 ！Thank you。这就相当于这不叫恩荫制。恩荫制是你爹当官，你孩子的话直接进体制内，这相当于明朝军队的那叫啥呀？叫袭职，就是你父亲只要阵亡了，孩子自然顶上，平级接。他就是啥13，铁路90年代这种事儿太多了，铁路、煤矿还有石油都这么干，都一样的。你父亲那辈儿岗位上，那时候工商工王很多的嘛，然后你给不了钱，那时候也不是市场经济社会，给不了多钱，那你怎么办？孩子接班，直接单位就直接把你这个就入党了去，然后你学先上着，等到你初中毕业15、16你再来上班。然后我们那个师傅呢，我也是觉得他很奇葩，他13接的班，但是他不认字儿。他这个学习我一直是一个疑问。理论上讲，他小学应该已经毕业了，小学毕业了，初中那个时候呢，因为他已经准许他接班了之后，他就没念啊。我就是我可以不上班，但是我这学我也不上。然后我就不知道为啥他不识字。我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工长给我分配那个这个谁谁谁那个这个这个你谁谁师傅姓金，你金师傅那个不会写字。然后每周呢我们有政治学习笔记和技术学习，这个那个你小伙年轻人你来了之后你帮师傅写一写啊，好，那我就天天给师傅写那玩意儿，就抄我啊。那个师傅是那老师傅是真实的呀，就天天往那儿一坐，就是你跟他 讲政治他不懂，讲经济不懂，啊，抽烟喝酒吃肉就这三样，别的啥也不会，别的啥也不会。就是这种人，如果在当今社会理论上讲的话，容易捡破烂去，你知道吗？就容易捡破烂，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内卷的太厉害了，内卷太厉害了。他的那个就是学识的话，放在当今社会容易饿死。但是赶上那个时候了，挺好。然后跟他说啥他也听不明白，但是就是突然，哎，你说做红烧肉，那孩子，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应该如何如何。当时单位嘛，定期会发肉，当时是每个月发肉蛋，或者是发点其他福利，有很多肉是啥呀？自己我们系统之内的养殖场养的，分的什么东西都有。你大部分人喜欢啥呀？就是五花三层那种肉，对吧？肋条啊，或者是前朝等等的。然后你像后丘、猪屁股，有的时候还给你弄一个猪脑袋。你说那个东西你家里头谁会做呀？往那一放都没人要。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那个师傅来了，都别动啊，这个猪屁股是我的，或者这个猪脑袋谁别碰啊，这是我的。别人分肉有可能，假如说你肉好的话就是9斤10斤，你要说你要要猪屁股，给你多切2斤，猪脑袋恨不能给你多切个5斤10斤，谁都别跟我讲啊，这个猪头是我的。然后回家人家就是一顿烹饪，第二天回来跟你讲，我跟你说这大猪屁股这么厚肥膘啊，这如何如何炖完了之后切成薄薄的片蘸着蒜酱如何如何香。哎呀，就是我当时年轻，那时候说实话年轻的话还是能吃的，我听他说我都上头，太肥了，这么厚的肥膘。我刚上班20多岁，我都吃不下去，他那时候都40多了。因为人嘛，人的话，你的那个，你肯定有你擅长，有你不擅长的。我们那师傅就是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什么都不会，哎呀，你讲政治什么都不会，吃喝玩乐。吃这方面确实是一把好手，喝酒，哎呀，就这套业务。我上班的时候，我就是因为他，我第一次知道，就是冬天在外头喝酒能冻死人。就是他差点，他当年就差点。就俄罗斯，你经常听到俄罗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对吧？就是冬天，就是每年冬天俄罗斯就外头都你就捡人吧。路边有喝完酒冻死的，我当时我是不相信的，我说喝完酒回家他怎么能冻死在路边呢，对吧？那么冷的天打个车咋的他也不至于死外头。然后我们那个师傅啊，他就差点儿，当年就差点儿，2000年前后还是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两千年的前后的时候，他跟我们同事啊，也是单位的，上人家晚上。这是没啥事儿，对吧？上我们家晚上喝个酒，可能就7-8点钟开始喝的。这个酒蒙子碰到一起呢，有时候就搂不住。那边呢，可能也是单身啥的，就喝到后半夜2-3点钟，喝完了之后呢，就非得要回家。但确实，因为那我们这城市也不大，一个住在火车站的东边，一个住在火车站的西边。按理说如果说走家去的话也就是15分钟肯定就够了。然后从家里头一出来的时候，你喝完酒之后你是不知道冷的。然后走呢，可能就是这个风一吹的话酒劲上来了。看着车站前面那个花坛就钻进去了，就往花坛里一躺，咱先眯一下。这个原先我也喝过酒，我知道。然后嘛，喝完酒之后冷热不知。你不知道了，然后就看那花坛挺好，就躺花坛里就眯着了。他大概躺的那个时间呢，据后来人推测应该是后半夜凌晨2点半到3点。 而且是在火车站的前面车站广场，四点多钟，凌晨4点多钟，环卫出来了，环卫出来，真睡着了，真睡着了，你本身就困呐，然后再加上冷一抱团，人唰就睡着了，然后4点钟的时候正好是环卫出来了。他那个位置，因为在车站前头，车站前的那个广场灯是24小时不灭的，然后就让环卫就发现这里头咋还有一个人，然后上去一薅，发现这个人都已经有点硬了，已经有点硬了，然后就摸身上，摸身上，正好就摸出电话来了，特别简陋的一个电话，然后最后那号码一拨，认不认识这个号是谁呀？同事啊。他现在在那个就是学，就是在花坛里头，人都已经硬了。然后就是马上，我那个同事联系单位的人，无价就干到那个站前去。这个人把这个人薅起来了，薅起来之后已经没有意识了，已经没有意识了。送哪儿？送哪儿？当时没有一个那个车间那个老师傅，他反应比较快，他说这样的。别送医院了，医院也没招儿，然后送哪儿去了？直接拉到我们那个单位，单位你像冬天，当时有锅炉房的嘛，锅炉房我们车间大户自己取暖，我们有自己独立的锅炉房，拉到单位的锅炉房去，锅炉房放锅炉有一个单独的屋，那个屋温度高，特别高，门一关，那个屋40度往上，40度往上，走，拉到单位锅炉房，那儿温度高。把那人扒光了，往锅炉房那个就是锅炉边上一扔，那屋40-50度的温度，就是你要是能缓过来，这人就救过来了；缓不过来的话，也就那么地了，人已经硬了啊。然后人确实是就是挺幸运，缓过来了，缓过来了啊。但是据说缓过来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体面，不是特别体面。就当人恢复意识的时候，就体温一回来的话。屎了尿了都下来了，就已经就是身体已经控制不住了，这人算救过来了。人家说了，再多半个小时可能就够呛了。大脑别损伤，哎呀，怎么说呢？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我这个师傅。他连汉字都认不全，他那个脑袋理论上讲也没啥可以损伤的，只要认人就行，挺好的，挺好。他顺利退休了嘛，他顺利退休了，人家到60正经退的休。你像那种，你像这种啊，你像这种思想比较单纯的，我不识字，对吧？他也不知道愁，我只要说吃饱了，我干活吃饱了，睡觉就完事儿了。这种人不得病，不得病。什么样的人呢？好得病，就是什么东西要求都挺高啊，事无巨细，然后精神压力他也大，哎，这个这不完美，这不完美，啊，哎呦，这哪是不是有病了？这种人容易得癌症。这个有句老话讲，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嘛，就没心没肺的人，他确实不容易得癌症。癌症有一部分是从脑袋里，就是你精神导致的。道子熟了千回啊，好嘞，谢谢道子。换话题，你像现在，如果说你在单位能够顺利退休，就是说白，你就已经战胜了百分之，我至少认为，如果说你能到退休那年龄63，身上没有病退休，你已经超过80%的人。前两天网上出现了一个很争议的新闻，就是媒体突然去报道。说啥呀？说80后，说80后现在已经死了5%了， 就是每20个80后里面已经阵亡了一个。不知道从哪拿来的数据，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弄来的数据。然后官方紧急辟谣，你这个东西是谣传，是制造焦虑。但是假新闻，是假新闻啊，哎，但是我跟辟谣了吧，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他说的是对的。数据是假的，但这个现象是真的。现象是真的。我去年直播的时候，很早就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说现在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一查不如一查。中国人的寿命是递减的。就是以十年一代往后掐，递减。递减那个数据你不用看，你就看你身边人的状态。90后猝死，80后现在是心脑血管，70后普遍瘫痪病。你看60后以前那帮人有病吗？没病，没病。吃的差，压力大，吃的压力大一方面，然后是啥呀？科技狠活太多了。千户，你是10后，你信不信？10后，那你太小了。10后，你现在才十几岁啊。你们群里20个人，80后走了一个。你像我父母，他们是50后啊，50后他现在应该是70岁左右的人。他们那一代人的话，一说话唠嗑，谁那谁谁谁，如果没了的话，60多岁没了，就退休几年之后人没了的话，啊，大家都说呢，这太可惜了，年轻轻的人就没了。就是我父母他们那一辈都是这么说，60多岁如果人没了的话，这年轻轻的太可惜了，不注意身体，大部分都是70多啊，怎么也得70多啊。这是50后的状态。60后呢，就像我刚才你说的，我上班之后第一批老师傅，那第一批老师傅他们大部分是60后的，基本上都能退休。只有一个临退休的时候，那我师傅跟我关系不错，他有心脏病，他59岁的时候临退休人没了。这是唯一一个60后死在单位的。但是70后现在还在上班，70后现在50多岁，是单位的主力。去体检，我们单位现在系统要求是每年去体检。70后普遍特慢病，就是你去体检几乎没有一个本上能是白字出来的，都得有一点。糖尿病都快普及了，高血压也快普及了，然后脂肪肝，然后什么窦性心律，这都还是次要的。支架的也有好几个。这就是70后的状态。70后的状态。70后现在我上班20年。上班20年，单位没了5个，在屋里头，就楼里头，上班时间没了5个。5个，一个60后，刚才跟你说了，三个70后。一个是脑袋，两个是心脏，平均40多岁吧，都是40出头。40出头。就是你看啊，就50年的人，他们如果正常人没的话应该是70岁以后，60后的话没的时候应该是60岁左右，然后等到70后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很难坚持到50。然后就是我们这一茬80后。我们是80的，80的话去年的话年初我一起上班的每一个哥们没了。他是关节病。他不是关节病，他是脑梗。最后就基本上就是已经失去意识了，除了心脏跳以外都废了。40刚出头，他这是一个第一个。然后我身边我现在我的同学已经有两个换肾的了。两个啊，一个30不到换的，一个40刚过换的。然后你嫂子他们同学也是小学同学，80后 一对夫妻全没了，男的是因为喝酒突发疾病挂了，女的是因为给孩子在家里带孩子生气脑袋，这就多少个了，全是40左右，有的不到40。而且得的病啊，你记住，就是死亡的年龄段在不断下降，比例不断提高，然后得的病吧也越来越多。你像年纪大的那波人，他们一般如果没的话，就是癌症，一般就是癌症或者是突发性心脏病啊。然后你等到70后以后，就开始就是什么那个啊，心脑血管啊、脑梗啊、脑出血什么的，就都来了。80后呢，就开始加上肾病了。肾病你不用想，就是科技狠活吃多了啊，你不吃科技不吃那些化学元素的话，你不会得那病。这还不错呢。90后到啥程度，就是你嫂子在医院嘛，就偶尔会接触一些特殊病例，就是90后20多岁小孩，30不到小孩人没了啊，大夫说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孩子是咋没的。就是常年吃外卖，最后人这小孩死的时候血都变色了啊，最后你大夫在写那个病历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这人他怎么没的，只能写脏器或者什么什么什么衰竭啊，什么病不知道，血放抽出来的时候色都变了，都不是红色了，各种病我说都奇奇怪怪的病。90后啊，这是90后。10年以后的，你再小一点，比如说现在十几岁的小孩正在上学的。遍地抑郁症啊，遍地的抑郁症。因为现在确实上学压力太大了。上学压力太大。我这么说吧，你想想我当初我上学的状态就是。哎呀，我上学的状态就闲云野鹤，我当时就不愿意上高中。然后我选择了中专，那我当初我放弃考高中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11点以前必须睡觉。我初中的时候，初三那一年，我就觉得我身体就有点适应不了，就是初中的那种学习节奏了。因为当时作业我有点写不完，我是写作业写到十点半差不多的话，因为当时家里条件没有那个书桌和什么那个专用的座椅，就是坐在床上，边上有个桌子，写写就躺床上，再一睁眼天亮了。因为小孩嘛，你才16啊，16就是睡觉的年纪，沾枕头就着啊。我在每天10点半、11点以前睡觉的情况下，我白天还得挑语文课，还得睡两堂啊，因为有几个月就是初三有几个月睡觉不够，然后我脑袋疼，脑袋神经痛啊，你看不出来，人家大夫去查了一圈，他说你这点年纪查不出来，就是缺觉啊。然后我问了一下我同桌上课从来不睡觉，笔记写的非常的好，我都抄他的啊。他白天不睡觉，晚上12点，初三晚上12点睡觉啊。我当时一听这个状态，那他平均一天得照我少睡3个小时啊。因为我白天他照我少一个半点，晚上还比我少一个半点啊，但他学习成绩还没我好。然后我一听这个状态的话，我说那我上高中死定了啊，高中压力更大嘛。然后我就放弃了，我自认我不适合学习。我放弃了。但是你想想现在初中要我这个状态的话能行吗？对吧？你现在小学3年级。现在小学恨不得都快是我这个状态了。初中比我这个初中后半夜大有人在，对吧？我上学的时候是白天必须睡觉，语文课从来不听，语文课就是躺那就睡觉，语文反正就是一个背，你跟我讲它干嘛？照教科书背呗，你告诉我答案就完事了。 我是全是吃天赋，你知道吗？你跟勤奋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吃天赋，混到中专就结束了。那你现在的话，有的孩子的话，你没有天赋，你让他去这么卷，然后孩子抑郁啊，你现在抑郁症太多了。不是抑郁，不是说闲的，是啥呀？是学校肯定对于那个班级或者是学生的那个成绩是有要求的，对吧？你班级多少分以上的有多少个，班和班互相比，学校和学校互相也比呀。然后为什么有的时候考试那些差生，老师就告诉你，你不行，你请病假吧。我跟我一起玩的有个哥们儿，他身体就状态非常好，因为他常年是倒数第一、第二，他常年倒数第一、第二，但是他不愁，他心态就特别好。但是你大部分人家长是有要求的，你孩子在学校学的就非常累，然后你回到家里头，家长还得说，哎，你得补课呀，你得如何如何，你孩子压力大，一个。你想想，你作为一个三四十岁、二三十岁的成年人，你上班的时候你996，你就是一天工作时间你达到了12个小时以上，你就觉得我受不了了。但是你想想，你996是不是还一个月你还有几天休息呀、啊？你初高中的学生现在几乎是全年365天一天休息没有啊？我一看那帮孩子学习的话，比上班累多了。现在小孩儿的学习的强度明显大于工作，只不过啥呀？就是小孩儿年纪小，他抗压能力大，抗压能力大。你换大人，你要那么学，这不上街捅人去了？那你没办法。反正你让我那么念，我现在肯定是扛不住。前后我刚200开啊，200开，前后孩子上学让你头疼吗？孩子上学让你头疼吗？我还行，我想得开。你知道我这个大教育孩子的方法是随其自然。我当时跟我同事，就是当时撂过狠话，这但是也有点吹牛的性质。我说我们家孩子上学补补课，至少小学阶段补补。初中如果说最后那一两年哪科不行，咱补哪科 如果三科都需要补，这书那咱就别念了，对吧？首先，三科都需要补，那你这即使念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何必浪费那个钱？你不如留着以后干点啥？那有那钱去行贿好，你找买个工作也可以，对吧？你买一个，说白了，你攒钱买个车跑滴滴也行。然后这话呢，最后确实就有点打脸了。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没事儿，四年级不行了。四年级老师电话打过来了，打过来了。然后老师其实挺客气，语重心长。他说你家孩子在那个就是数学这方面的话，就是成绩挺好的，语文也可以。英语这方面，你家长就没注意一下吗？我说英语咋的了？你还英语不及格啊？啊，咋考都不及格啊？我这时候我才想起来了。那老师，你的意思的话，你是不是你那个你想办法，你得补习一下啊？这时候我才发现，我连我们家孩子成绩我都不知道啊。最后我就是因为三年级开始学英语嘛，我讨厌英语，对吧？我说咱别补，能学啥样学啥样。后来发现就确实不是那块料，他不及格嘛。咋考都不及格，就差掷骰子了，A、B、C、D 掷骰子了。然后现在就是没办法，补了一科英语，一周两堂，一周两堂，不贵啊，不贵，因为咱也不没有去那种高精尖的那种那个补课班啊，雁门关参将，好，thank you，thank you，就是去了，就找了一个老师带个7、8个孩子那种小班，也比较便宜，一堂课可能才60左右吧，就是我的要求不高，能跟上就行，就现在差不多就是我认可的那个状态，就是一考试80来分， 就完事儿了，英语一个死记硬背的东西，对吧？你现在你学到一百，你考到一百也没有用，数学这方面我倒是不担心，你家孩子数学好偏科，那就让他这么待着去吧。至于初中或者是高中什么样，到时候再说。啥也不用背单词，单词那么好背吗？兄弟，单词那么好背吗？真要能背下来的话，我不也上大学去了吗？背不下来，26个字母翻来覆去的，那么给你整出一堆数，整出一堆那个单词来，我凭啥能记得住啊？现在的课本，现在的考试那个卷子，有的时候有问题，这你得承认，它被人为的提高了难度，对吧？网上有段子，你们也看到了，外国驻华大使、外交官、外国人、英国人或者是美国人，孩子考英语不及格，那你说是我们的事儿啊，还是英语的事儿，对吧？英国人或者是美国人，他考英语都不及格。但是你现在的一个教育出问题了，你那个英语是英国人说的吗？你中国那英语中国人听不懂，中国人学着费劲，英国人听不懂，美国人也不用，就这就是我们考试考的那些东西，就是我感觉就是为了让你补课。等吧，这回我反正我三年前啊，那是三年前，两年前，22年，差不多也是三年前。三年前我录那视频的那时候，我就说，我说英语未来一定会取消，我一直抱着这个态度，现在大方向上没有问题，美国现在的衰弱肉眼可见，他还能坚持几年？是一个未知数，我个人认为肯定是小于三年，1到2年之内差不多少。美国一旦不行了的话，英国那你就不用给他打边上了，那你还学他干嘛？英语就取消吧。取消了的话，对我来讲的话，是应该属于重大利好，重大利好。我们家孩子，我觉得他应该赶得上，毕竟他现在还是小学阶段。小学阶段，你上学的时候有两个坎儿，一个是初中、中考，一个是高考。小学没什么压力。中考的话，我们家孩子还有4年，个人认为4年之内应该能解决。重大利好，重大利好。语文也应该减分，因为你语文搞那么高也没有用，就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那个东西你学那么好干嘛？你任何一个科目除了数学和物理以外，其他那个东西都不是靠你智商能解决的。数学那东西就是看智商，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语文靠死记硬背啊。而且特别是啥呀，上次教育改革的话，语文有人就是有一些教育部的专家提出来之后，要把语文的那考试范围更广泛一些，对吧？包括古文、四大名著等等，你这不属于坑人吗？对吧？大人现在都不看四大名著，你让小孩看那玩意儿干嘛？说增加一些中国传统的文化进去，你不要加，对吧？中国人现在不讲文化，讲钱，你让小孩学那东西干嘛？前后你女儿了解历史吗？她了解的历史都是看看小红书啊、抖音啊那些，我讲的这些她不了解，她理解不了。 我们家孩子在我的熏陶之下，因为你知道我这个状态就是比较鸡贼，比较偏负面嘛。我们家孩子在学校里的表现已经是，就是老师都挺佩服的。就是你家孩子上学校不是来上学来的，来做买卖来了，你知道吗？就满脑袋是钱，满脑袋是钱。他现在在学校里头，以权谋私，倒买倒卖，什么都干，什么都干。他一般孩子上学，你是不是要零花钱？是不是上学的话，一般都要点钱，兜里揣几块钱？我们家孩子一个月能从学校挣100块钱回来，你信吗？就家风这个东西，就是确实受家庭影响。我们家家风比较严谨，抠啊啊，就是没事儿，我就是说，看那啥这东西不行，给他卖他换钱。我家媳妇儿也是，动不动啥东西挂到闲鱼上卖了他。然后我们家孩子呢，就是动不动就是拿自己玩剩下的东西上学校去卖，上学校去卖。包括上北京也是，上北京去了一趟之后，到那就是故宫博物院呐、各个博物馆、天坛啥的看纪念品，然后他拍照，拍完了之后，我说这个东西这老贵，你拍了之后你准备从网上买吗？不买。他说他把这个照片给他同学看，告诉你啊，你这个东西在故宫博物院、在天坛卖多钱啊？然后他从拼多多上去买假的，卖给他同学。他干这事儿，他上学现在就是倒爷，最可怕的是啥呀？他前两天还干过一个啥事儿啊？就有点儿，就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你知道吗？因为他是数学比较好嘛，老师就是因为现在学校是刷卷子。因为每天都要刷好几张卷子，老师判不过来就会找一个两个那个就是数学比较好的，我们家孩子是一个，他说这摞卷子你判这个分儿直接你给我打出来就完事了，哎，这权力不就来了吗？权力不就来了？然后有一些就是学习成绩确实比较差的，考试都不及格的那种，对吧？那你回家你拿着一张40-50分的卷子，你爹就不打你吗？这个时候他就同学都知道啊，一直是我们家闺女判卷啊，就找到我们闺女，你看能不能给聊几分呢？你给我聊到60-70是吧？那你这个分要改的话，你这个东西你不得表示吗？对不对？然后也不要钱，咱也不要钱，就铅笔呀、橡皮呀、小刀啥的啊，那不少收啊，一桌子一桌子，我们家那个他那个桌上一堆一堆的。弄来了之后凑够了量回头再卖，弄个群再卖。这猪什么九族啊，这个东西吧，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我家孩子我一直给他灌输一种思想，这个事儿可以办，人情世故嘛，就是这相当于啥，在帮你忙啊，但是咱有原则，高分段的不能动，懂吗？高分段的不能动。就是说你如果说你50分60分这种，我给你聊几分，你得好看了，至少说回家的话跟家长有个交代。但是你考试的时候你80-90分以上，人家需要抢名次的嘛，学校得统计名次嘛，前几都是谁呀？前20-30名咱是不能动的啊，后10-20名就做事讲分寸。我管管，我不管。这么说就是孩子在学校里天天搞这种东西，老师知道不知道？你说班主任让你去判卷子，你天天你判个卷子的话，你收了一堆铅笔小刀，你当老师看不着吗？其实老师也知道，但是在我的劝告之下，我们家孩子做事讲分寸。因为他本身他也考试，他也参加考试，我也要排名的嘛，对吧？说是前头80分以上的绝对不碰，50-60分那种的话，那你随便， 人家加个十分八分无所谓，你加十分你也是倒数。就是做事情的话要讲究个度。但是我对这种东西的话，我是说白了，说难听点，我是变相比较鼓励的，对吧？就是未来终究有一天，假如说确实咱学习不如人家，咱考试考不了了的话，这底子咱打这儿了。未来做个小买卖啥的，咱起码说有份活路。再不行，上哪一个人家公司里头，或者上人家做生意去给人当个经理呀啥的。你说我从小学十来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投机倒把做生意，那绝对不一样。别交进去，哎，对嘛，对，这个是真做家长的啥的，你得讲究一个尺度，别捞进去，哎。前后股市挣钱了嘛？最近呢，利好的消息满天飞，但是股市没见涨。按照原先的计划，3、4月份以后吧，就不要急。好消息很多，但是股市没有动，对吧？包括刚才咱提到。就是不知道从哪儿，这武汉那边又弄出来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叫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 Manus 什么玩意儿的，他这个东西具体能干什么啊？具体好不好无所谓了，但是他确确实实把美国的股市给打下来了啊，这就够了，这就够了，一路向北看到 Thank you。美国就美股不跌，A 股起不来，A 股起不来。他这个东西人工智能好不好，我不关心的。他只要能把美股砸下来，那他就是好的。美股现在已经从 K 线上看，已经是下降通道了，已经下降通道了。就是美国科技股不有一个七姐妹吗？还是什么七仙女啊？英伟达那属于。标杆嘛，啊，两广总督，好，看到，可以了，可以，可以。美国指数掉下来，美国指数和美股它俩是现在是正相关的，一起下来了，就是因为利空太多了，利空太多了。英伟达，说实话，按业绩来讲，按业绩讲，它业绩不差，业绩不差。现在它仍然显卡是属于霸主地位。你国内曾经今年出了一个显卡，叫什么摩尔县城，摩尔县城那个显卡卖1、2千块钱，但它的实际上它的效果，入门级吧，入门级，相当于英伟达1000多块钱的东西，但是英伟达现在有1、2万的，就是我们显卡方面的差距和美国的差距，要比手机芯片华为和那高通差距大得多得多。华为，你如果不制裁我，我现在能干掉高通。但是中国的显卡芯片差距和美国还很大。但是英伟达，因为它是泡沫太重了嘛，然后再加上它最新出那个五系列的显卡，50系列显卡，叫好就是不叫座，有缺陷，卖的并不好，卖的并不好，然后导致它现在的股价，它的 K 线非常难看。过年的时候砸了它一下盘，就是2月份，我想1月底的时候。砸了一下盘之后呢，它有反弹，之后有反弹，有反弹下降，有反弹下降。它现在的 K 线是高点不断创新低，低点也在创新低。那你 K 线的话，就是机构嘛，机构或者是专业炒股的，他们是看 K 线的。你现在这个 K 线的话，按它那个专业名词就是啥呀？就螺旋下降，属于下降通道，非常难看。美国的纳斯达克也是非常难看，那他就完了，那他就完了。英伟达属于就是美国科技股里头 业绩非常好的了，它在下跌。芯片公司 AMD 的业绩也非常好，然后 AMD 也跌，那就证明啥呀？就是外界对于你美国的总体是非常看空的。那你剩下的就不用提了，微软现在就是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英特尔那就不用说了，英特尔现在太惨了，那么那个我年纪大了，我记得我刚上学那时候去网吧，那时候那黑网吧。电脑房所有电脑只有 AMD， 没只有英特尔，当当当当，那时候英特尔就代表了美国的科技，英特尔要卖了，你信吗？就英特尔现在已经要卖了。我前两天装了一个机器，我要求不高，这又谁弄了一个猴子？这是什么东西？花了不少呢。我装的那个 CPU 是英特尔12代 CPU， 那好几年以前的东西，现在的 CPU 是13、14、15代。英特尔最近三代的 CPU 都有问题，导致它现在业绩非常难看，然后它现在要卖掉了。那么有名的一个公司，那真是从90年代到现在多少年了？90、10、20，20多年，30年，将近30年。美国科技股英特尔那是标杆啊，芯片要卖了，那美国就完了嘛。你的13600K 13不行，我去的时候我说我用买哪个，他说你就12，不要考虑性价比。美国已经完了，而且我现在有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咱说说就完事儿，有可能有点像幻想啊，有点像幻想，就是美国这些科技公司真要到美国内乱的时候，他会不会跑到咱们这儿来？因为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我给你念叨一下，就是美国科技股的标杆英伟达，老板是谁？黄仁勋，中国人，台湾的中国人。然后 AMD CPU 现在已经压过英特尔了。老板是苏姿峰，中国人，台湾的中国人。然后还有一个，英特尔肯定是美国人的啊，但是英特尔现在要卖，要收购英特尔那个公司，叫啥来着？叫什么通？不是高通啊。好像叫博通，不什么玩意儿，是美国做通讯芯片的，也是一个公司，和英特尔的那个体量差不多，就是他两家要并购，就是那个博通好像要并购英特尔，那就巧合了啊，那个公司的老板也是中国人啊，是叫博通，不是高通。博通，我以前对这个名字不熟，我前两天看新闻才知道，名不见经传，但是在美国体量也非常大，专门做通信芯片的。他老板是中国人，不是台湾的了，是新加坡的中国人。这就好神奇，你知道，美国现在能拿得出手那几个芯片企业，老板清一水的中国人。然后背后呢，背后是犹太资本。你说中国人这个东西，中国人一直是啥呀？中国人在文化上讲，一直是和外国是不融合的。就是我在美国，我的文化，我虽然我讲英语，但我文化肯定不会被你美国融合掉啊。然后这些老板背后的资本呢，是犹太资本，大部分应该是就是贝莱德他们啊。犹太资本现在和川普不对付，那是以前的美国啊。就是如果美国真要内战的话，内斗起来，美国人和犹太人都会跑，就是中国人和犹太人都会跑，就我不是美国人，文化上我是中国人，那一波是我是犹太人，那你要说对我不利，那大家就撤呗，撤离美国，你想想多好。小米也是中国人加犹太资本，这没办法，就是我们现在那几个互联网大厂嘛，都是他成立的那段时期不好，成立那段时期大家比较流行去那个开曼呢，或者去英属维京群岛去注册。 然后最后都被那个都被犹太资本那个控股了，占了一部分股份。但是对于国家来讲的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你占的股份少，对吧？他们股份大部分维持到3%左右，很少有过5%的。那你这个股份的话，国家能控制住，就相当于给你点好处呗。那你怎么能把这些犹太资本赶走呢？你为什么要赶他？兄弟，你为什么要赶他？你就说现在中美之间的竞争，犹太人实际上他是中立的，犹太并不能代表美国。那我一直讲的话，我们如果想最有效、最快速的，干掉美国，对吧？就是你原先是世界老大，我想当老大，那你最好是啥？把美国最大的资本，犹太人那波人拉拢过来。那你怎么拉拢呢？对吧？我现在中国最好的这些公司，小米很好吧？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互联网公司，对吧？我让你犹太人入股。这些老板都是说，这都是北京开会能上桌面的，对吧？这些公司国家是扶持的，他肯定挣钱呢。他一年净利润，一年的那个净利润我就不知道了，一年毛利几千亿、上万亿，这么好的一个公司，业绩这么好，我让你入股，相当于在给你钱，你知道吗？这相当于啥呀？就是打个比方，如果说你现在在做生意。你在当地官场想找一个后台，那么你找到一个领导，你说你直接给钱，俗了，你给钱人家不见得要，那你最委婉的方法是啥呀？你发现，哎，你家小舅子或者是你儿子、你闺女，哎，真的吧？领导就是市长或者是啥的局长的，哎，你家孩子上我这来上班，我给他开份高薪，或者是啥呀？你不来也行，你家孩子如果说你不愿意来，不适合这个。他入一份干股，你不用拿钱，你入一份干股，我这公司有10%的利润是你的，我挣钱了，你就挣钱。你想想这种行贿的方法，是不是更高明？挂名，对，这挂名，对吧？你不参与经营，你也不用拿钱，我挣钱了，我直接分红就完事儿了。那你想想，国内这些企业有犹太人入股，有没有这种可能？别让孩子知道，别让孩子知道，我们家孩子现在到不了这境界，你小学那境界。犹太人确实还是有能量的。犹太人确实还是有能量的，就是你像原先咱们说那个俄乌，有人猜想过各种版本，就万万没想到，就是美国特朗普掌握美国之后，美国明确表态，我撤出俄乌战争，我不打了，对吧？我不会为了你犹太人的利益去跟俄罗斯打仗。结果现在特朗普撤了之后，就是。犹太人的那帮人控制欧洲，继续跟俄罗斯干，那就证明犹太人的力量还是有的，还是有的。那人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能拉拢，尽量还是拉拢。他有资本，有能量，而且他名下控制的企业有技术啊，有技术。犹太人背后还有人。犹太人背后还有人呢，我就猜不到了。那是耶稣吗？手枪鸡腿，你说的这个东西在历史上确实存在，就是，我把敌人拉拢进来，他入股了，入股了之后，如果说你一旦你的力量削弱了之后，他有可能会反噬你。这个历史上挺多的。啊，就哪朝都是，明朝也是，对吧？我把那个东南江浙的，或者是福建、广东的那些资本势力，我拉拢过来了，就是胡惟庸啊、李善长啊这些势力拉拢过来之后，我肯定会被他反噬。那这就是后话了，这就是后话了。你现在做的第一步，就是我们现在的阶段，相当于明朝啥？我们相当于明朝洪武初期，现在国家版图还没定呢。 对吧？你现在是世界第一吗？你某些方面是世界第一，但你现在在国际上，你还不能说我现在就是世界老大。嗯，我说在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之前，对待敌人尽量的包容和拉拢，没有办法，我知道有副作用，我知道。上面，你记住国家上层的那些人，人家饱读诗书，历史你看过的，人家都看过，人家知道。但是为了达到目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为了统一华夏，为了打倒北元，你必须依靠，就是明朝朱元璋的时候，必须依靠东南的那波财力，因为东南太有钱了。胡惟庸、李善长等等，宋濂这些，后来都被清算了。但是你在明朝建国的初期，你没办法，你必须用它。他们看的明史是你的版本吗？还是清朝篡改呢？明史是清朝修的，你说的应该是明实录。明实录的话也没有说原版，那一说明实录没有原版，哪有啊？我们看到的明实录是清朝修的。因为原版的明实录被清朝毁了，它肯定有篡改，肯定会有。因为如果我不篡改的话，我为什么要把明实录毁了？1600万字手写的，一共因为就四版嘛，一式四份，万历之后是从嘉靖之后是一式四份，大小正负四个版本，皇宫里一份，皇室城里一份，就搁到城里头一份，然后内阁留一份，还外头还有大家看的，反正一共是四份，四份全被毁了嘛。明实录按理说明朝灭，李自成是不会动他的，清朝进来的话他也不会去动那些东西，他没有价值。就是康雍乾三朝为了某些目的，他们把原版的四卷全四套全毁掉，重新又誊抄了一份。至于现在我们看到所流传的那些明实录的话，基本上都是清朝那一版。胡适给洋鬼子了，这你说的这个事儿我倒是知道，就是国内那个明实录让胡适拿到了拿到美国去了，然后美国影印之后给我们了，但是有人校对过，美国他只是影印了，他没有拍，他哪有能力改呀？如果说清朝那本原本的明实录给那个给美国，你说美国他有能力找一帮人再写一遍吗？他没那能力。确实去到美国了，有可能是因为战争期间怕明实录，怕日本人惦记，对吧？他拿到美国去了。明实录目前国内打个比方，就是别粉丝给我发的话，两个版本，影印版的一共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1940几年的，四几年的那就是抗日战争期间的，抗日战争期间没那么全，还有一个就是二战结束之后，就是美国的那套书咱拿回来了，然后台湾又重新校对的那一版，1960几年。两版区别不大，只是第二版六几年那个东西做了一些补助，稍微全面一点。美国很多汉人文学家，他们篡改，兄弟，不是 Word 的文档，拿键盘敲，我改了就改了，原本清朝的纸，清朝人写的字儿，仿制古书的难度还是很大的。欧洲整个欧洲他不会造假古文物啊，你让他去造假中国的古迹，他哪会呀？你想多了，美国人改不了明实录。你说他偷摸藏，你说他改他偷摸，那能被发现？ 你说他偷摸藏几本吧，你也能看出来，对吧？你是讲《洪武28年》第10卷，中间丢几卷的话，那你会发现的，对吧？不那么好造假的。明时候就是被清朝动的比较多，动的比较多。但是我个人感觉呢，应该是跟清朝有关系的，啊，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明朝的科技，清朝不希望中国人会，汉人他不希望汉人会，啊，做了一些删减。至于我们现在，比如说我讲的内容，我讲的是啥？宫斗。就是朝堂上的政治斗争，派系之间的斗争，就是皇帝收拾大臣，大臣斗皇帝，就是你害我，我害你，这些东西的话，清朝人不感兴趣，对吧？清朝只是把它涉及到自己的和涉及到蒙古的一些东西，可能有一些删减，啊，至于你们汉族人自己内斗那些，你就斗去吧，那我不管，我不管。我看看烧烤，锦州烧烤说的啥啊？土木堡前，英宗的皇后说爱英宗。土木堡之后，皇后整天以泪洗面，史书是这样讲的，这是真的假的？英宗那个前皇后，那是真爱啊，是真爱。至于文官给他配的那个皇后姓啥来的，我忘了。是姓张吗？还是姓啥？那个他不喜欢。前皇后折了一条腿，瞎了一只眼睛，啊，史书上说是因为思念英宗，纯属扯淡。那肯定就是在皇宫里头被皇后害的。英宗在临死的时候，英宗是被害的嘛？他也没有权利了，他也没有权利。他一死之后，一蹬腿，整个他那这波人都被清算了，他的太监什么的。但他临死的时候下了一道诏书。我要跟前皇后合葬，就瞎了那个。对吧？结果呢？结果周贵妃呀，啊，周贵妃，啊，对对对，这我有点想起来了。结果呢？周贵妃因为背后有内阁撑腰，他就是内阁竟然抗旨不遵。啊，抗旨不遵就是皇帝本来应该和皇后下葬的，结果周贵妃愣是把自己弄到那个皇帝那个墓葬里去了。啊，中国人很讲究这个，你如果没有跟皇帝合葬，这个东西说出去，在法统上你就跌份。先后看过圆明园的视频吗？没看过。你说的是什么视频？朱见深他妈。对。哦，妈呀，10:40了，怪不得我刚才。哎，刚才白话的都有点出汗了。看看知乎上有人说土木堡那一段的明石路天象暗示边将谋反。不要看天象啊，那个东西的话纯属骗人的。前两天有一个粉丝给我发了一个照片，就是在60-70年代那时候。很早很早以前，也不是60-70年代，应该是80-90年代那时候，民间印的那种这个故事书，然后就讲在河北宣府地区曾经有过一个民间的传说，民间传说就是杨洪造反，然后在那个书上就体现了，但是他那个故事是怎么讲呢？就是英宗时期，就是同保那段时期，朝堂上京城里头有人说杨洪父子要造反，然后 朝廷派人去查啊，结果查没有这回事儿，嗯，就大概就是这么个故事。突击去检查，就是他派太监去了，结果杨洪到时候一查啊，没有这回事儿。但是你记住，有这个传说，毕竟明朝离我们多少年了，对吧？咱们讲英宗那时候，那时候是明朝一五几几年，那时候离现在500年了，500年。宣府地区还有这个传说，说杨洪曾经要造反，结果查没有这个事儿，那就证明历史上肯定有这个争论，这小子造没造反有争论，哎，无风不起浪，对你说的这个词儿，对，无风不起浪，就是历史上肯定还是有说，因为当时我认为当时杨洪造反在民间肯定是知道的。啊，这谁发的那个？我刚才我就找这个人名，哎呦我去！你兄弟你太有才了，感谢谢无名氏兄弟，你刷的这个什么玩意儿？没有名啊，真没名。嗯，没名没签名，太棒了。哎呀。哎呀，木棉记，秋后当年南北榜案子是不是对朱元璋权力的试探？那就不是试探了。南北榜那个时候，朱元璋年纪比较大，太子已经死了，蓝玉那帮武将勋贵也被处理了，朱元璋没有权力了，朱元璋控制不住局面了。人家不是试探，是那玩意儿试探你干嘛？啊，就是你年纪大了，眼看就要死了，然后，哦，朱允文当时说不定就已经有点亲政的意思了，那就干去呗。朱允文那是我们自己家孩子，文官家的孩子，不试探，直接来。南北榜确实就是有问题嘛。事实的证明的话，人家确实有那个实力。你朱元璋发现南北榜有问题，你去查查一年，你就自己就死了。逼什么宫啊？这个你就不知道了。皇帝到了那个岁数，我没必要逼宫，对吧？我就等你死，我就自己偷偷摸摸。我认为你不知道，我就偷摸干。嗯，你当官的话，上头不追究你的话，你就偷偷摸摸的继续干。啥时候出事了，啥时候说，都这么整。不主动，不，你上了班你就知道，你不会去主动招惹上级。嗯，啥时候发现啥时候算。你是明朝的六部，你去主动招惹朱元璋，你不是有病吗？那是南北榜做的太过火了。嗯，南北榜因为南方各省各方利益的话，大家都在往里头塞人，结果整过火了之后，南榜的人太多了，最后大家搂不住了，被朱元璋发现了。嗯，哎呀，同志呢？哎呦我去！跃进新时代，两广总督一路向北。哎呀，小浪花这是在哪儿呢？啊，冰淇淋。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同志们。啊，浊世浮尘，我咋没念到你呢？浊世浮尘还有道子，萤火之光，明太宗永乐大帝。哎呀，这小头像太和殿，嗯，我加一下咱这个粉丝，然后我就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嗯，来个小故事，没啥小故事，啊，我现在要说话要注意了，对吧？风声挺紧的，不要把号整没，嗯。 这谁呀？1566，我都要下了，你还没事提问，你说我还得回你一句：一国两制是最优方案吗？一国两制不是最优方案，那是一种妥协，知道吗？我这要是武力收回来了的话，就没有一国两制那种。我凭什么一国两制？说出去让人笑话，对吧？一国两制是一种无能的表现，正常就是一国一制。凭什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下了啊，哥几个，下周吧，等我通知。拜拜。北京开会呢，对，北京开会呢，咱小心点。